可以忘记你，不怕想起才算是胜利。愚蠢的疯狂的人没有白费，幸福的痛苦的一样掉眼泪，就缺了一句再会，我们没有机会为告别而伤悲。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好疲惫？为什么我们走得这样的狼狈？没有爱过你，我最爱是自己，借感情满足我好奇，我只敢玩游戏。对不起，不要介意，我没有爱过你，只是爱怀念着你，试一试我能多痴迷。我可以忘记你，不怕想起才算是胜利。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好惭愧？为什么我们爱得这样的卑微？没有爱过你，我最爱是自己，再苦也与你没关系。不管你在哪里，那回忆留在心底。我没有爱过你，只是爱怀念着你，试一试谁敢不放弃。我可以忘记你，不过更想保守着秘密，不过更想保守着秘密。 黎明演唱的《我可以忘记你》。结束一段感情之后，我们当然希望自己尽快的理性一点，不要再纠结了，从一段感情之中抽离出来啊，阳光正能量，然后重新开始一段新的感情。这段纠结期呢，你可以做三件事情，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很深刻的体会。第一个就是做美容 SPA， 可以让自己美美的。另外呢，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你睡上一觉哦，不要去想那些讨厌的人、讨厌的名字、讨厌的电话号码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约上闺蜜或者说这个家人去拍一套艺术写真，从你前期跟摄影楼联系啊，选片议论这个定一下拍什么样的风格，到真正的拍摄可能两个下午，还有就是最后成片出来你去挑选啊，这样一个月左右的时间，我想呢你每天都很忙碌的，或者说有期待的。第三件事情呢，就是去 KTV 了，不要去挑那些慢歌，唱一些快歌。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就很适合你来唱，包括他的其他歌曲啊都很正能量，很适合宣泄，很适合咆哮。 2006年夏天，我上了杂志封面，可惜是三人合影。我站在冠军左边，陪他嬉皮笑脸，他样样都不如我。哦哦，是四川省的谭某某，我是老巢女谭某某。2007年夏天，我发了一张唱片，可是我忙着上演钱钱。新房奶奶也如愿以偿，男朋友长得漂亮黑秀，我是真他。

记得这首歌呢，最初，演唱给我听的人不是孙楠啊，是我曾经大学时候的男朋友。有一天他在电话里面一直对着我唱，我说我就在身边呢。他说有一天你始终会离开，当时觉得这句话有一点伤感。现在听这句话呢，倒会觉得有点戏谑味道，因为自己已经完全从那个感情出来了嘛，所以曾经的一些美好、一些伤感，都是往事而已了。时间真的是一副很好的解药。昨天晚上我一个人开着车在升米大桥上快速的行进当中啊，当然在60码之内，我平常开车是在30-40码啊，所以60码对我来讲已经很快了，安全驾驶啊。昨天晚上听到了周华健版本的味道，那几乎把我唱到泪奔，非常感人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，叫我可以忘记你。我不相信忘记这回事，没有忘记这回事啊，忘记只是换了一种不熟悉的方式记得而已。思考忘了，心还记得，心忘了感觉还记得，感觉忘了气息还记得。你说你忘了，如果真的可以忘了，那为什么还会有忧伤呢？ 没有爱过你，我最爱是自己，借感情满足我好奇，我只敢玩游戏。对不起，不要介意，我没有爱过你，只是爱怀念着你。

这首歌曲来自1997年 Trevor Werber 这支乐队在 EMI 旗下发行的著名的 Trevor Summer， 标志着愤怒的地下朋克走进了主流的视野。有趣的是，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看什么都不顺眼的招牌 pose 很快也成为了一种公众意识。这首歌 Trevor Summer 呢也收录在了1998年法国世界杯和04年欧锦赛的官方唱片当中。继续要听到的歌曲许茹芸突然想爱你。唱片在1996年发行了一张专辑《如果云知道》，这当中的许多歌都成为了经典啊。刚刚我们听过的是《突然想爱你》，是由许茹芸个人来创作的啊，他很有才，作词、 作曲都是他本人啊，包括演唱。爱上一个人呢，只在一瞬之间，而且这种爆发的情感呢，往往是一发不可收拾的。旋律不算复杂，但是很优雅。高潮部分，秀秀唱的是撕心裂肺、藏不住的爱恋破涤而出。而接下来的这个小男生啊，他诠释的爱情通常都是以一种很诙谐的方式，让人觉得很放松。我们要听到的是卢广仲，《我爱你》。 曾经在我眼前，却又消失不见。这是晴天的第六遍，电影里的配乐，好像你的双眼。我爱你，快回到我身边。好不好，好不好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什么好预兆。太阳公公出来了，他对我呀笑呀笑。我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曾经在我眼前，消失不见，这是今天的第六遍。电影里的配乐，好像你的双眼。我爱你，快回到我身边。好不好，好不好，好不好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什么好预兆。太阳公公出来了，他对我对对我对我笑呀笑。我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曾经在我眼前，这是今天的第六遍。电影里的配乐，好像你的双眼。我爱你，快回到我身边。笑呀笑，我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曾经在我眼前，却又消失不见。我不要比赛叫败绝，电影里的配乐，好像你的双眼。

吸，闭上眼，晃动的全都是你。想见你，我的心其实从来不曾离去。全世界最重要的就是你。 良品早年的单曲《想见你》，蔡康永先生曾经说啊，如果对方特别想念你呢，他会来找你的；如果想要你呢，他也会说；如果在乎你呢，他一定会真情流露。如果这些都没有发生啊，说明他就不劳你费心了。其实，在生活当中，我们是要给自己一些提醒的和暗示的啊，我们要懂得照顾好自己。接下来的歌，陶晶莹和方大同，《是爱》。 渐渐冷静，那么你，那么我，只要想起初相遇。